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还能一起走多远，想陪你再多一天，闭上眼，如果这一切重演，我不会变。小而温馨的空间，因为有你在身边，就不再感觉到害怕大步走向前。一天一月一起一年，想不想永远，我们在同一个屋檐下，写着属于我们未来的诗篇。在这温暖 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经典随身听，我是云奇，来自刘瑞琦《房间》这首歌，在前段时间热映的电影《超时空同居》里起到了点睛之笔。除此之外呢，另一首老歌的出现也是为电影增加了一大亮点，完美的照应了影片的时间线与剧情。当邓丽君甜美的歌声一响起来，瞬间将观众带回了90年代。 我记得有一个地方，我永远永远不能忘，我和他在那里定下了期，共度过好时光。那是一个好地方，高山青青，流水长，陪伴着我们俩，初恋的滋味那么甜，怎不叫人想。 记得有一个地方，我永远永远不能忘，我和他在那里定下了情，是一个好地方，高山青青流水长，陪伴着我们俩。初恋的滋味那么甜，怎不叫人想忘。